攻读马尔谷福音第七章。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，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，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授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街市上回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应拘守的事，如洗杯、洗壶、洗铜器等。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，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，而用不洁的手吃饭？ 耶稣对他们说，以撒伊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，正如所记载的，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。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，而只拘守人的传授。又向他们说，真好啊，你们为拘守你们的传授，竟废除了天主的诫命。梅瑟远说过，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。又说，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，应处以死刑。你们却说，人若对父亲或母亲说，我所能供养你的，已成了科尔班，即献意，那么就许那人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了。这样，你们便为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，废弃了天主的话，并且你们还行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。耶稣又叫过群众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，且要明白，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，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。凡有耳听的，听吧。耶稣离开群众，回到家里，他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。耶稣就给他们说，怎么，连你们也不明白吗？你们不晓得，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，不能使人污秽，因为进不到他的心，但到他的肚腹内，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嘛。他这是说，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。耶稣又说，凡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使人污秽，因为从里面，从人心里出来的，是些恶念、邪淫、盗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吝、毒辣、诡诈、放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愚妄。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，并且使人污秽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往提洛和西东境内去了。他进了一家，不愿任何人知道，但是不能隐藏。当下就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女儿附了邪魔，一听说耶稣，就来跪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个外邦人，生于叙利腓尼基。她恳求耶稣把魔鬼从她女儿身上赶出去。耶稣向她说，应先让儿女们吃饱了，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。那妇人却回答说，主，是啊，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吃孩子们的碎屑呢。耶稣对他说，为了这句话，你去吧，魔鬼已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。他一回到自己的家里，看见孩子躺在床上，魔鬼已出去了。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，经过西东， 向着加里利亚海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，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求他给他复手。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，来到一边，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，然后望天叹息，向他说：“厄法达，就是说，开了吧。”他的耳朵立时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耶稣遂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但他越嘱咐他们，他们便越发宣传，人都不胜惊奇，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好，是聋子听见，叫哑巴说话。